you said it all. I'm glad we had this talk. Nothing left to do but fall in each other's arms. I could have said I love you. Could have wrote you a line or two. Baby, all I know to do is speak right from the heart. You'll be my song. Cause when we cut, I'm razor blader. I'm so laser, I'm so major. I'm so flavor, I'm so flavor. Baby, I should have a clock on. Why you get your pretty girl right on? For all my girls from Atlanta out to Stockholm. And they looking like, what the hell you got, homes? What you mean, baby girl? I got homes, different cribs, new whips. And I'm feeling fly, fly like a G6 fly. My swag hit on ladies unknowingly. Pleased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knowing me. Back when I was pro, I used to pull on with my poetry. Check that yes or no for me, I guarantee she go with me. But the only thing I need to know right now is what a pretty girl like you doing in this part of town. With a city girl swag and a country girl style. I mean, you demoralize me with your style. If you're looking for me, you can catch me. Hot spot, cameras flashing. Betty turn his head just as soon as I pass him. Girls think I'm conceited cause I know I'm attractive. Don't worry about what I think, why don't you ask him? Get yourself together, don't hate. Never do it. Jealousy's the ugliest trait. Don't ever do it. I could talk about it cause I know. Don't hate me cause I'm beautiful. Don't hate me cause I'm beautiful.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每天我们很多人都乘坐地铁出行，大家都知道呢，北京地铁去年年底有三条地铁线路呢投入运行，那么究竟是哪三条投入运行的地铁线路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北京地铁最新的进展。那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第一条线路呢是2017年的12月30日一列地铁呢在北京西南郊区的烟房线上运行。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如何来翻译。 A train runs on 烟房，烟房就是汉语拼了 Subway line in Beijing December 30th 2017 in Beijing's southwest suburbs。这句话没有太大的难度哈，运行用我们大家熟悉这个 run 这个词，后面这个 subway line in Beijing 西南郊区，这个郊区给大家说一下 suburb， 这个 suburb 这个词 S-U-B-U-R-B suburbs。 那么看看这个烟房线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烟房线呢是中国第一个完全自主设计的全自动的地铁，这里面是一个完全自主设计的，这个设计这个词用 design 可以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词表示设计是 develop， 自主如何来翻译呢？表示完全是自己的，没有他人的。那么我学过一个词叫 self， 这个词非常简单，合到一起画一个横线 self developed， 同时大家注意呢，他们之间有一个横线的 self develop。全自动地铁，全自动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auto， automatic， 但是呢这是用它的一个动词形式是 automated， automated。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automated 表示呢完全自动的，这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 automated subway 是一个完全自动的这么一个地铁。合到一起呢，我们看一下烟房 line is China's first complete self-developedAutomated subway， 同时呢烟房线呢还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地铁啊。这个无人驾驶我们说司机大家都会 driver， 后面加一个 less 是一个否定词，表示说没有司机的这么一个 subway， driverless subway。 那么接下来看看烟房线的一个具体情况。位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区，烟房线的总长呢达到了 20.5 公里，共有呢9个车站，连接了房山区的许多的居民社区。同时呢预计呢这条线路呢每天运送呢7万名乘客。位于这个词 located 啊，这次我们原来讲过 located 表示位于 L-O-C-A-T-E locate 位于located in Beijing southwest， 这次我们学过了西南的房山，这次很容易了，后面是 district 这个区域。它的长度呢 the 20.5 kilometer main route of Yanfang line has 9 stations， 用了一个线路这个词希望大家记住，这个 route R-O-U-T-E 它可以指呢公交车的一个线路，以及呢飞机的线路等等，这些交通工具的线路可以用这个词 route。 因此我们看一些国外的公交车上面呢写上，比如说 route 21 表示说呢21路。这个路这个词呢大家不要用我们会的那个什么 street road 这个词来表示，可以用这个route， 或者呢国外另外常用的一个这个 line 也可以表示说公交的一个线路 line 几号，然后或者是 route 几号。同时呢它连接了当地的很多的社区， connecting 这个词 connecting many neighborhoods in the district， 这里面提到了 neighborhoods 居民区。同时看一下它所能够运送乘客的数量the line is expected be expected， 这是常用的一个词组，表示说呢它期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一个目标。To carry 70,000 passengers daily， 7万个这个 70 passenger daily， 所以这是烟房线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两条线路分别是什么呢？另外两条分别是呢 10.2 公里的北京的第一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它连接西郊的门头沟和石景山， 以及呢九公里的西郊线路连接的旅游景点，包括颐和园和西北部的香山啊，说这两条线路呢都有它特别的地方。刚才讲到一个中低速的一个磁悬浮的线路 ，The other two lines are the 10.2 kilometer line S1, 对 S1 线哈 ，S1 线的用的是 line S1， 北京 first medium low speed。Maglev Line connecting the western suburb district of 门头沟 and 石景山，连接 connecting， 同时呢前面有一个叫磁悬浮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MAGLV 后面加一个 line， 表示是呢这个磁悬浮。还有一个呢是 the 9 kilometer wide suburb line 啊，就是西郊线，它的总的长度呢是9公里。9 kilometer wide suburb line connecting tourist spot， 讲到了说连接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哈、啊、tourist spot 这个词 spot spot 这个词表示一个点，那么我们可以指呢比如说衣服上啊或者说动物身上的一些这个 spot， 指那些斑点，但这里面是指那种很大的一个旅游点叫 tourist spot 旅游景点，包括了一些特别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提到了 Summer Palace 颐和园 and Fragrant Hills， 这是北京两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地方。后面这个香山给大家拼一下 Fragrant， 表示香的意思啊，它往往是指那个花的香味啊。后面这个 Hill 表示山，同时呢它是一个复数形式合到一起 Fragrant Hills，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北京特别著名的景点，一个是 Summer Palace， 一个是 The Fragrant Hills in the city northwest， 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景点呢在北京的西北部。那么看看北京地铁所取得的成就，简单总结一下，北京的地铁呢已经增加了400公里，达到了608公里，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以来已经增加了14条线路，北京计划在2020年之前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好，那么看一看增加了400公里达到608公里这个英文我们看怎么翻译 Beijing Subway Route 这个词，我们又见到一遍 ROUT， 同时呢我们说北京的线路很多用它的复数形式 Routes have increased by400 kilometers， 增加了400公里 to 608 kilometers， 达到608公里。同时呢 expanded by 14 lines， 增加了14条线 since 2008 when Beijing hosted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北京举办了夏季的奥运会，2008年夏季奥运会用这个 host H-O-S-T。 同时呢北京计划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 The city of Beijing plans o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subway system by 2020。 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给大家讲的内容再朗读一遍。 A train runs on Yanfang subway line in Beijing December 30, 2017 in Beijing's southwest suburbs。 Yanfang line is China's first complete self-developedautomated subway. Located in Beijing's southwest Fangshan District, the 20.5-kilometer main route of the Yanfang Line has 9 stations connecting many neighborhoods in the district. The line is expected to carry 70,000 passengers daily. The other two lines are the 10.2-kilometer Line S1, Beijing's first medium-low-speed Maglev Line connecting the west suburb district of 门头沟 and 石景山, and a 9-kilometer wide suburb line connecting tourist spots, including Summer Palace and the Fragrant Hills in the city northwest. Beijing subway routes have increased by 400 kilometers to 608 kilometers and expanded by 14 lines since 2008 when Beijing hosted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The city plans on building the world's largest subway system by 2020.讲完了北京地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认识两位新同学，一位呢是朝阳实验小学的樊逸轩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英文分享，他分享的题目呢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樊逸轩, I'm 8 years old. I'm from Beijing-Chang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I have learned an article named We Made It. From that article, I know that Beijing's winning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 2008 made people very excited. I asked my mom, how was the Olympic Games in 2008? Mom said,You have already seen the Olympic Games in 2008 in my tummy, but you don't know at that time. In 2022, you will have chance to see the live performance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because that game will be in Beijing. I'm very excited. I can't wait to see that games. I can't skate, but I like to see the skating sports.Athletes look like butterflies flying and dancing on the ice stage. They are my dreams. I love dancing too. Now I'm learning to dance. Teacher tell me that no pains, no gains. And I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I practice hard, I will be the beautiful dancer on my stage. Now let me introduce ice hockey to you.Ice hockey is well known for its spectacular teamwork, lightning speed, and exciting plays. It is most popular in Canada, Finland, Russia, Sweden, and the USA. Men's ice hockey became an Olympic event at the Summer Games in 1920. It was on the program at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1924, Chamonix, France.Women's ice hockey appeared 74 years later at the 1998 18th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Nagano, Japan. Ice hockey is a contact team sport played on an ice rink. There are 6 players per side on the ice at any time. The 6 players are divided into 3 forwards, 2 defensemen, and a goaltender.Each of them is on ice skates. The objective of the game is to score goals by shooting the puck into the opponent's goal net. The players use their sticks to pass or shoot the puck. The goaltenders try to stop them. Since ice hockey is a full contact sport, injuries are a common occurrence. Protective equipment is mandatory.This includes a helmet, shoulder pads, elbow pads, mouth guard, protective gloves, heavily padded shorts. Goaltenders use different equipment with hockey pucks approaching them at speeds of up to 160 km per hour. They must wear equipment with more protection, such as large leg pads, blocking glove, catching glove,a chest protector, and a goalie mask. Thank you. 听完了英文分享，接下来是中文朗诵。朗诵者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陶安博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诗歌《懒得辩护》。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陶安博。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懒得辩护》，作者是高洪波。我最不愿意洗碗，妈妈说我手懒，我顶害怕珠算，爸爸说我心懒，可是他们不明白，懒是一切发明之源，为了当名发明家，我才故意这般懒。懒得挑水的人发明了自来水管，懒得点蜡烛的人发明了电灯电线， 懒得上楼梯的人把电梯装进高楼，懒得伸扇子的人叫电扇不停地旋转，肯定最怕洗衣服的人才使得洗衣机来到世间，最懒得迈步的人发明了汽车、火车和轮船。我拿懒的种种好处向亲爱的爸爸申辩，他却用勤快的巴掌对我的屁股进行磨练。看来懒并不受人欢迎，至少在我的家庭里面。也许我的理解有点偏差，朋友，你可有正确的答案？诗人喜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比如这首诗虽然是替懒辩护，但也引发读者的思索。懒并不受人欢迎，但追求生活的便利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关键是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哪一面。 谢谢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中韵文朗诵。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能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呢您把您的作品啊发给我们，您会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当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 YES 是英文的 YES 后面加未来星，或者呢关注北京外语广播，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是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英文绘本故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Jason 老师为大家讲述呢小狗饼干的故事。该故事讲述了小饼干日常生活的一个个小故事。那么今天是这个故事系列的第一集 Biscuits。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a new friend to you.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His name is Biscuit. 他的名字呢是小饼干。It is a lovely puppy. 它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那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你想认识这只小狗吗？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s. 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讲我们的新朋友饼干狗的故事喽。This is Biscuit. Biscuit is small. Biscuit is yellow. 那这就是我们的新朋友小饼干狗了。小饼干狗非常小，而且它浑身长着黄色的毛发。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Wants to play. 小主人说，饼干狗，我们该上床睡觉了。 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却咬着小主人的睡衣，并且叫着呜呜。 饼干狗原来还想继续玩一会儿呢。Time for bed, Biscuit. 呜呜。 Biscuit wants a snack. 上床睡觉了饼干狗。 可是饼干狗却不停地叫着 呜呜。 他原来想吃一点狗点心。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a drink. 上床睡觉了吧，饼干狗。可是他这个时候又叫着说，他想喝点水。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hear a story. 又吃了点心，又喝了水。这个时候小主人说，饼干狗该上床睡觉了吧。 Woof woof. 饼干狗还想听睡前故事呢。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his blanket. 该上床睡觉了吧。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想要小主人给他盖毯子。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his doll. 上床睡觉了吧，快闭眼睛。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还在呜呜叫。那 尿什么呢？饼干狗想要它的洋娃娃玩具呢。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a hug. 这个时候小主人说，饼干狗乖乖睡觉吧。可是饼干狗还是汪汪的大叫，原来饼干狗想让小主人抱一抱它。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a kiss. 哦，上床睡觉了，吃也吃了，抱也抱了，毯子也盖好了，该睡觉了吧。可是饼干狗还是汪汪的叫，原来饼干狗想让小主人亲一亲它。Oh, everyone, please pay more attention. Please do not kiss your puppy directly. 那请小朋友们注意了，我们在跟小狗接触的时候，请一定不要直接去亲它，因为这样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Time for bed, Biscuit. Woof woof. Biscuit wants a light on.该上床睡觉了，小主人把灯关上了。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却汪汪地叫着，他说我想让灯开着。 Woof! Biscuit wants to be tucked in. 可是这个时候饼干狗又跳出来了，他说汪饼干狗原来想让小主人帮他再掖掖被子，再陪他玩一会儿呢。 Woof! Biscuit wants one more kiss. Woof! Biscuit wants one more hug. 哦，天哪，这个时候他又跟着小主人上楼了，他说汪原来饼干狗想让小主人再亲一亲他，饼干狗还想让小主人再抱一抱他。Lovely dog. Woof! Biscuit wants to curl up. 哦，天哪，你看饼干狗把小主人盖的被子都给抓起来了，他在大叫汪汪。原来饼干狗想蜷缩着跟小主人一起睡呢。 Sleepy puppy, good night, Biscuit. 好吧，乖乖睡觉吧，小狗狗，晚安，饼干狗。 Wow, it is a very lovely story, right? 这个故事很有趣吧。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朋友，就是我们的饼干狗。而且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饼干狗的第一个小故事，故事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生动有趣，就仿佛这个故事在讲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经常闹着爸爸妈妈给我们拿吃的、拿水、拿玩具，还要亲亲我们、抱抱我们，还要给我们讲睡前故事等等。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睡前也会像小饼干狗一样调皮吗？如果你也有一只像小饼干狗一样的小狗，你会怎么对待它们呢？你会有这样的耐心吗？请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Wow, where is Liz? 好了，那接下来杰森老师再跟大家一起总结一下出现过的一些重点单词和表达方式。 Small, 小的， Yellow, 黄色， Bed, 床， Play, 玩，Snack, 点心， Drink, 喝， Story, 故事， Blanket, 毯子， Doll, 洋娃娃， Hug, 抱一抱， Kiss, 亲一亲， Light on, 把灯开着， Tuck in, 这就是说我们要给小狗掖掖毯子，掖一掖的意思， Curl up, 我们蜷缩成一团儿。Time for bed, 到上床睡觉的时间了。He wants one more kiss, 小饼干狗还想让小主人再亲一亲他，还没玩够呢。哈哈，你会了这么多单词和新的表达方式，那这次再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读一读故事，看你有没有进步，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大家除了在 FM92.3 和 AM774 呢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之外呢，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呢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And his name was Blue. Bet you $5 he's a good dog too. Had an old dog and his name was Blue. I bet you $5 he's a good dog too. I'm singing Yaha Blue. You good dog you. I'm singing Yaha Blue.